土地还家由刘凯瑜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请听何继光所演唱的湖南民歌《一根竹竿容易弯》，李兆芳所演唱的山东渤海民歌《赶集》，潘玲欣所演唱的安徽凤阳民歌《王三杰赶集》。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三里亚马沙呀扯脱难。猛虎啊落在呀平阳那地哟，蛟龙啊无水呀困沙滩。说了一只浪荡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笑怕孤单那、啊、众人合伙金不换。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哦，三里亚马沙呀扯脱难。是浪荡浪荡一只哟，不怕离笑怕孤单那、啊、众人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 啊、

子溜溜，二两鸭子溜溜，下呀扬州呀嘛溜溜说，挑起担子哟儿哟，唱歌呀过呀，大喊三声哟嘞哟嘞，溜溜说卖灭火嘞，卖灭火哟喂，扬州的姐儿多又多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，气得冷冻菜。瞧见花篮嘛围着我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围压着我呀嘛溜溜说，大姐婿我嘛溜啊溜，一袋金呐溜溜说，二姐婿我嘛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袋银那嘛溜溜说。三姐婿我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！四姐婿我哟嘞哟嘞，溜溜说花手巾嘞，花手巾哟喂。五姐妹有什么须，桃红的面儿笑盈盈，七不隆咚猜猜。桃红的脸儿笑盈盈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笑啊盈盈，那么溜溜说，不爱大姐嘛溜啊溜，一袋金呐溜溜说，不爱二姐嘛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袋银那么溜溜说。爱三姐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！不爱四姐哟嘞哟嘞，溜溜说花手巾嘞，花手巾哟喂。只爱五姐人才好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猜猜。我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美呀好的心，那么溜溜说，七不隆咚猜猜哟，八不隆咚猜猜哟，溜溜说我姐有颗美好的心哟喂。 本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着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是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人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五谷的杆儿哎，还有那蒸米瓦凉的烟袋火篮，哎呀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净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啊，

里妹子进城来，乡里妹子冒圈海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去，上圈起跑下圈海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的吃就好得多，上山挑得白金蛋，下田捡得水田螺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肩挑手提楼兰哎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去，去门三步有人抬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的吃就好得多，冒的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钱冒发火，冒的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钱冒发火。 咿哦哦，咿噜哦，阿公阿呀，地好咿不错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这边算了个。呀嘿，多金家出名，你哦吼没落，阿公阿爷的草没过错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这边算牛哥，呀嘿，多金家出名。别煮咸，阿妈别煮家，两个小把龙花钉，咿呀嘿得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别煮咸。阿妹祖家能一宿爬龙花家，咿呀嘿得龙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妹祖家，阿妈阿妹祖家，阿公阿妹祖家，阿妈阿妹祖家。就把龙花嗲龙花嗲龙花嗲，咿呀嘿得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哇啊啊哇啊啊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余淑珍所演唱的广西民歌《柳州有个李玉岩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歌海世界之中，我们去感受五彩缤纷、万紫千红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精华的艺术魅力吧。好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有约。